一起被风雨迷蒙眼睛，我的爱情已在昨日消失，拥有我的心情，面对一份空虚，今夜的你早已经消失踪影，今夜的我还依然寂寞如昔，小心翼翼忍住我的眼泪，当某人再提起，自错我不在意，聚散分离只有叹息，收藏记忆留给自己，今夜的你在谁的怀抱里，回头望那昨日一寸灰烬， 还想要大礼？ 美的你 咋说话呢？ 我是说美的你装饰，80平米豪装工程价13万，现在只需8.88万。大自然地板 LD 瓷砖，一线大品牌，装修还送大礼包， 电器礼包、装修礼包、材料礼包，三重大礼全给你。装修好选择， 北京美的你， 万年路理想新城对面美的你装饰，010-8084-1567，8084-1567。 生活与梦想是时充满幸福能量，我挣着过去与未来的很多感动，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和我，音乐世界品味一零三三，我爱的人 接下

实爱情不是奇遇，可是当我们在这样的奇遇当中有了爱情，却早已注定了分离。适合走到最后的人，从一开始就是为了彼此而生的。我相信这一点，相信冥冥中注定的相遇和分离。有心的人再远也会记挂对方，可是无心的人近在咫尺，却远在天涯，不是吗？ 山顶上有一个孤独的牧羊人，他总是悲伤的在歌唱。睡在那不远的另一座山岗，跟着他轻轻的在哼唱。山顶上有一个孤独的牧羊人，他总是轻轻的在歌唱。睡在那半山上静静的仰望，仰望着他悲伤的脸庞。嘿哦，他在唱心爱的姑娘。嘿哦，他何时才能够回到她身旁？只是他一直都没有他发现，他一直陪在他的身边，只要他一回头就能发现，直到他所有思念都总是看着那片天边。一眨眼我沿着他的视线，只看见枫叶闪眼，也遮不住蓝天，阳光总会出现。孤独的牧羊人，他总是悲伤的在歌唱。睡在那不远的另一座山岗，跟着他轻轻的在哼唱。山顶上有一个孤独的牧羊人，他总是轻轻的在歌唱。睡在那半山上静静的仰望，仰望着他悲伤的脸庞。他在唱心爱的姑娘。嘿耶哦，他何时才能够回到他身旁？只是他一直都没有他发现，他一直陪在他的身边，只要他一回头就能发现，直到他所有思念。他总是看着那片天边，一眨眼我沿着他的视线，只看见风雨闪电，也遮不住蓝天，阳光总会出现。只是他一直都没有能发现，他一直陪在他的身边，只要他一回头就能发现，直到他所有思念。他总是看着那片天边，一眨眼我沿着他的视线，只看见风雨闪电，也遮不住蓝天，阳光总会出现。 细细研究，是我。

时候会觉得，其实这个世界当中最难打开的是心门，最难走的路是心路，最难过的桥是心桥，最难调整的是心态。世界上最难干的工程是改造人的内心世界。手指脏了，大可不必把手指给砍掉；帽子小了，大可不必把头削掉。当你抓住一件东西总不放的时候呢，或许你永远只会拥有这件东西。可是如果你肯放手的话，就会获得其他选择的可能。对， 你手机藏着什么呀？ Hey man， 敢不敢也来听听啊？你心慌，脸发烫，真是可恨啊！ Hey man， 你骗我真的有天分？ Hey man， 我再凶也不接我狠，接受点。 才能给我爱。

在人群，你在生活，这是唱出最美的声音，因为1033。 看着时间的 人生是一首美妙的音乐，回忆就是那跳动的音符。世界因为有音乐的存在而美丽，让音乐触动你的神经，感受它最温柔的抚摸。城市蓝调，好音乐陪伴一生。 城市蓝调，我的城市，我的音乐味道。 今天聊到这个话题，说一说你曾经的那些和各种考试有关的经历和故事。这时候看到 Damo Samo 说，刚刚过去的考研呢让我刻骨铭心。我想可能很多时候考研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应该确实是刻骨铭心的哈，甚至比高考的时候呢可能还要苦，对不对？但愿你考研的成绩是一个好成绩。 和你分手已有多年，本来早不应该怀缅，可是已习惯夜里回忆重演，无法解释也无法改变。刚好接到你一封信，信里说到你的恋情，你和他之间充满美丽憧憬，好像祝福却言不由衷心。但我知道你们相爱，有了开始有了未来，想替你开心仍旧无法喜欢，我的悲哀在眼底徘徊。但我知道你们相爱，我的心底泛起许多无奈，我的心在哭，我真的在乎你的离开。 那这个话题呢，就是说你曾经的那些和各种考试有关的经历和故事。这时候呢，看到十一月的奇迹说，有时候呢，真想把考试两个字从字典里抹掉，真心不想要考试。考考考，老师的法宝，抄抄抄，学生的绝招，我承认，我超过。 好吧，我想没有超过的学生时代应该不算是完整的吧。那时候考试前也会各种背答案，只是背的不是课本上的知识点，而是努力的记住哪个口袋装了哪个知识点的答案等等等等，对不对？不过呢，可以抄得了一时，终究抄袭不了一世的，不是吗？我们的生活也是无法复制别人的，所以如果想要做真正的自己，就应该从拒绝抄袭开始。 天空的雾来得漫不经心，和谁相拥花一样安静，和平的夜晚不怕有遮阴，心跳的人放晴，祈祷你像英勇的禁卫军，懂也不懂得守护爱情，你在回忆里留下的脚印是我爱的风景，是总是走为有尽，微笑望着广场上人群，我要把爱全都装进心里，陪我一起旅行，我要送你雨后我的想念，寄出带着爱的明信片，我要送你雨后我的快乐，今天真心把世界奉献，你就是晴天，你就是晴天，我的爱未眠，不老的想念飞在你身边，我的爱未眠。祈祷你像英勇的禁卫军，懂也不懂得守护爱情，你在回忆里留下的脚印是我爱的风景，我要送你雨后我的想念，寄出带着爱的明信片，我要送你雨后我的爱恋，今天真心把世界奉献， 我从来不曾抗拒你的美丽，虽然你从来不曾对我着迷，我总是微笑地看着你，我的情意总是轻易就扬于眼底，我曾经想过在寂寞的夜里，你终于在意在我的房间里，你闭上眼睛亲吻了我，不说一句紧紧抱我在你的怀里，我爱你到底，